我们今天继续接着讲，前几天呢，就有同学说，可不可以上课多讲，讲快一点，想多听，每次多听几个故事，听一个故事不过瘾。我说这不行啊，这个怎么说啊，这维摩诘经啊，就从头到尾都是故事，但是它那故事很深啊，你不能只去看这个文字上面的这个故事啊，那当然是很有意思，你要能够去体会。那个故事下面，它里面深层的意思啊，从头到尾其实就是在讲不二。这个不二啊，很深啊。我们从其实这个就它跟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东西其实非常类似，只是《金刚经》啊没有这么多的故事穿插，你就觉得可能没这么有趣。哦，《金刚经》其实也是在讲不二，空性就是不二。那么维摩诘居士啊。他这个故事的连贯，因为他是入世嘛，他是在这个在毗黎城里面到处走游哦，示现，所以呢特别能够把这个，所以就会有跟这个世间的这些老百姓啊，善男信女就做了一个连结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故事发生啊。但是我们要去理解故事它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，而不是只是在听故事。好，上个礼拜呢我们就。讲了这个，说这个第三品啊，第三个小故事啊，讲这个迦叶尊者啊，说这个大迦叶啊，跟须菩提两个人呢、喜欢这两兄弟，一个人呢喜欢到贫穷的地方去行乞啊，去托钵啊，这个他有善心。但是他有这个慈悲心，但是慈悲心啊，维摩诘居士跟他说啊，你有慈悲心，但是不能普。哦，你不能普遍，那你就是虽然有慈悲心，但是你是分别的，哦，你只是选择性的有慈悲心，啊，你只爱你爱的人，你却不能去爱你的敌人，这个地方啊是不行的，哦，就像基督教这个很厉害，说上帝啊，耶稣就是说，哎，告诉大家你要去爱你的敌人，哦，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一般人呢可以爱自己身边的人，啊，甚至去。好像说叫做无缘悲心啊，对于不认得的人啊，你甚至都还可以有点悲悯的心，但是碰到自己的敌人呐、啊，或者自己生气的时候啊，那个慈悲心就收起来了。其实只要是还没有这个明心见性啊，我不要讲成佛了，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呢、啊，都一样。好、啊，我们每天都是发生同样的事情啊，我也一样，大家都一样。就是当，因为我们都不是菩萨，我们都不要讲是佛，我们都不是菩萨，我们是普通人。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，但是面对你的喜怒哀乐的时候，你就是稍微要不要随着它一直在转动哦。那碰到情绪的时候，就稍微冷静一下。那这个地方也是你慈悲心，也是你不能够随着你的情绪说，哎，这个人呐、啊。跟我信同样的宗教，那我对他特别慈悲。或这个人的状况是，我比较喜欢的情况，所以我对他特别慈悲，特别好，那不行啊。所以慈悲而不能普，那就不行。这个是维摩诘居士说的啊，必须啊，你要随顺，即使你的去行乞托钵啊，就也就是 apply 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要随顺这个因缘。什么东西在你面前，你就抓住它。哦，东西会来来去去，我们的因缘，我们的这个财富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哦，包括我们的家人、情感、朋友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，会来来去去。这就是人生很奇怪的一个状态。哦，你就必须要去面对它。你越是不能去面对它，这种劲啊，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劲，就会一直来，一直来攻击你。这就是你的痛点嘛，它攻击你就是攻击你的痛点，所以无欲则刚，你必须啊要对自己啊，要对某一些东西，你就是任何东西你都不能执着。有些人是对钱执着，有些人是对名誉啊名望执着，有一些人呢是对女色执着啊或男色执着，有一些人呢是对于这个爱情执着啊，有一些人呢是对儿女。或者是对和情执，各种都有。你就是要告诉自己，其实修啊，修行就是要把这个罩门给修掉。 哦，所以如果你不修掉，那个外境就觉得很奇怪，它就会一直来，一直来，就是一直磨你那个点，磨到你放掉为止。啊、哦，就像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我在这个公司上班，这个老板不好，那我就辞职啊、哦，换一个老板。那你就会发现，怎么你辞职换了一个老板之后呢，新的老板更可怕，又是同样的问题继续来折磨你。所以你就要去理解这件事情，并不是外面的人有问题，其实我们自己有问题。啊、哦，因为我们有个点没有破掉，那个执着啊、哦，不管是哪一种方面的执着没有破掉啊、哦，也有人是对这个青春啊，或者是美貌执着啊、哦，各式各样的执着。所以就是说，他这边也是讲说，你住平等法啊、哦，为什么是因次行起？你要次第去行，次第去行是表面上的意思。它比较深的意思是说，你要随顺因缘呐、啊。你做每一件事情，你都是随顺因缘，不只是托钵，你要随顺因缘。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随顺因缘。那有智慧的人呐、啊，你要有智慧，你没有被你的那个无明情执缠住，你才看得到现在到底因缘在哪里啊、哦。所以，那为什么这个迦叶尊者他没办法次第行起，或我们这所有的人为什么会被障住，会被我们自己那个执着障住？因为我们那个我啊非常大，我们那个每一个人都一样，那个我啊，其实我啊，你要就是修在修那个我，你的我膨胀很大的时候，任何人的每一句话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伤害你，都可以会让我们愤怒发脾气。所以那个修行就是把我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修掉啊，其实到最后受益的啊，当然旁边的家人朋友会受益，但受益最大其实是我们自己了。那这一段啊，所以我们在看迦叶尊者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要去能够去看他不二，表面上是在讲说托钵这件事情啊，到穷人托钵说哎不可以这样子，但事实上你就去看到他所讲的这个不二，其实就是你要能够随顺因缘。一部分要能够随顺因缘，另外一部分就是说，你慢慢慢慢，你要把这个我啊给修掉。那没办法，每一天哈，我们每一个人呐，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逆境。有的时候公司，有的时候家人，有的时候朋友，有的时候是健康、财务各种。其实你碰到逆境啊，才是一个正常的人生啊。哦，你就要，所以真的是过不去的时候，就把《维摩诘经》拿出来念2遍，就开始去想。到底什么是不二？原来不二其实就是无我。你只要有我，就会有二。你把自己膨胀的越大，你的这个就更比较容易能会受到伤害，就日子不好过。哦，所以我们在看第三品的时候，你就要去看到。那当然更深的一层啊，会告诉你说，真正不二啊，就是说，你看他跟迦叶尊者讲说，你不要舍去八邪，你就可以入八解脱。哦，你根本不需要离开烦恼。你就可以入涅槃了，然后你并不需要这个入定哦，才能够好像真正的入定。你在人世之中，你根本没有所谓的出定或入定哦。你在供养诸佛菩萨的时候，供养众生的时候，你就是用那同样的食物供养所有一切众生，因为诸佛菩萨哦，这所有众生这个无二无别，其实大家的佛性都是一样的。它的差别是什么？差别是说，哎，每一个人的修行程度不一样，根性不一样，他被障碍啊，他被那个烦恼束缚的程度不一样，但是他最深层那个佛性是相同的。所以为什么佛见众生都是佛？他看到你的是你的佛性啊。那众生见佛呢，都是众生，因为他看到的是佛所显的那个样子。哦，所以这到最后，你看讲到最后，所有的郁闷都是从自己来的。哦，我那时候这个其实很多的体会啦。你每一件事情啊，每个逆境在你旁边啊，你一开始一定觉得说对方啊，你的那个让你受苦啊，让你烦恼的是对方。第一次你一定会觉得就是对方。那么你在往后啊，等冷静下来，再继续冷静下来回思这件事情，其实真正让你烦恼的是自己。每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，就是那个我，就是那个心魔。哦，所以修行其实也就是把我们把心魔给拿掉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在看 这个维摩诘经你真正要能够有的体会啊。每个故事实在太简单，如果只讲故事，那三下两下就讲完了，但里面东西很深啊。那到底什么叫做无二，什么叫做不二，什么叫做无我，这个是你要慢慢慢慢去体会的啊。所以在体会的这个修行体会的这个路上面啊，这个每一个人都一样，进进退退，起起伏伏啊，经常会出现一些事情让你说不想修了哦，再修都一样，还是这么苦哦？怎么旁边事情都不变？为什么逆境还是同样逆境一直来？修行没有用，但事实上，你再冷静下来，如果你能够平心静气，如果你的福报还够多，让你能够撑下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那外面的境其实都在变，但是因为你的罩门没有变，所以会攻击你的就是那同样的事情。哦，我们都一样，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值得我们去注意的。好，一个就是说你要能够随顺因缘，另外一个要把我那个我啊慢慢慢慢拿掉。好，我就也是啊，上班的时候好就不高兴的时候就想到，哎呀，这个我又犯同样的问题了啊。当年的我在上班不高兴就是因为这样，你看我又来了，感觉程度变少了啊，变小了，那个 frequency 变少了，但是那根深蒂固那个问题还是在啊，就要你修行过，那你走过人生的路啊，看过够多的事情，你们就包括我啦，就是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意识到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说禅修啊，如果平常有在练禅坐禅修，它会让你这个意识到你这个起心动念啦，你又随境而转的那个，你会比较容易发现，因为你有在练习，你知道你的心动了。你知道你已经开始背着这个外境啊，开始到处转，然后你开始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其实自己是最大敌人。你如果有禅修，你会比较容易意识到自己又在这个又开始要伤害自己了，那你就会发现。但如果没有禅修，就比较难去理解到，所以就一直跟大家讲，禅修，禅修非常重要，每天5分钟都好，会比较能够帮助你一直留在这个有觉知的境里面，这个状态里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第四个故事啊，第四个故事呢是这个须菩提，须菩提呢就刚好相反啊，他是喜欢到有钱人家去行乞。我们来看看啊，那个第四个故事呢，就比第三个故事可能要再有一部分啊，稍微比较难理解一点，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啊。所以佛告须菩提：“汝行义为摩诘问疾。”他说：“你的好兄弟啊，这个迦叶尊者不能去，那你去好不好？”那须菩提薄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疾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也没办法去。”所以也跟老师讲了那么一个故事。所以者何？意念我习入其舍，从起时。时为摩诘取我钵，我盛满饭为我言啊、哦。他说啊，以前有一次啊，我啊，因为这个须菩提很喜欢到有钱人家这去托钵嘛。他说有一次啊，我就到这个维摩诘他家里面去托钵了。他说我到他家里面去托钵啦，乞食啊。他说那个时候啊，维摩诘就拿了我的这个托钵的那个钵啊，就里面装满了饭啊，就是其实已经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啊。那么他，但是他没有马上让我吃啊。他说啊，须菩提啊，他说啊，这整个第四个故事呢，分成了四小段啊。也就是说，维摩诘居士讲了四件事情，须菩提必须做到这四件事情，他才有资格吃维摩诘居士所端给他的这一碗饭。啊，那我们来看看是哪四件事情越来越难啊。第一件。啊，就是他说为我言哪一件事情呢？为须菩提啊，若能于十等者，诸法一等；诸法等者，于十一等。如是行起，乃可取食。哦，他说啊，你呀、啊、要对这所有的这个食物，其实这个食物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托钵，你也可以想，因为托钵嘛，或托钵里面所得到的这个饭菜啊、哦，其实也就是说，你对于托钵这件事情啊。对于吃饭这件事情啊，你呀、啊、不能要有那种分别心啊、哦。托钵你不要去想，哎，我今天托谁家的钵啊？那我可以帮到谁啊？我有什么功德啊？啊、哦，或者说得到这个饭菜呀、啊，又怎么怎么怎么？ 啊，他说你对于这个东西，你不能去这么去想。如果你脱钵啊，或对于食物啊行起这些事情，你没有分别心，那也就是你对诸法都没有分别心了。这个地方你就一定要能够要去体会，为什么对脱钵没有分别心，就可以对诸法都没有分别心？脱钵归脱钵啊，其他还有这么多事情啊，你再去想嘛，为什么对脱钵这件事情会有分别心？因为你有个我啊，所以有了我。你对外面事情都有分别心，你绝对不可能断了脱钵的这个分别心。哎，对其他人还有分别心，就是对脱钵没有分别心，不可能哦。因为这个分别心就是从我来的，从我来的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又回到《金刚经》讲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你不可能说，哎，我今天断了人相，但是众生相没断啊，哦，寿者相断了一半，我相还在，不可能。你所有的根源就是那个我，我相断了，四相全断，要断的都断，没断的都没断。所以他说，你如果能够于十等者，诸法一等。那当然，你诸法如果等的话，于十所有的食物，所托钵这一切，通通也是平等的。啊，玄奘啊，在这边是怎么翻呢？他是说，玄奘的翻法啊，是更。接近于梵文啊，这个在这边这个鸠摩罗什所翻的比较不容易懂，玄奘翻的呢就比较清楚。玄奘翻是说以一切法平等之性入一切佛平等之性啊，所以其实万法佛众生万法无二无别啊，最终就是那平等之性。维摩诘居士跟须菩提讲说，你能做到这一点。你万法平等，那你才有资格吃我这一口饭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啊、哦！所以须菩提这时候还在听着维摩诘经的维摩诘居士这个教导，但是下一个呢就比较难一点喽。下一个是什么呢？下一个是说，若须菩提不断淫怒痴，亦不语句，不坏于身而随相，不灭痴爱。起于解脱，以忤逆相而得解脱，亦不解、不服、不见四谛，非不见谛，非得果，非不得果，非凡夫，非离凡夫法，非圣人，非不圣人，虽成就一切法，而离诸法相，乃可取时。这个是第二个条件啊。第二个条件又比较更难，稍微再难懂一点哦。你看他跟须菩提说什么？他说你不能去断掉淫怒痴。所谓不断掉淫怒痴啊，并不是说你每天要去犯淫怒痴这件事情啊，倒不是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刻意，非要把淫怒痴给断掉了。你不用刻意去做这件事情，但你也并没有犯淫怒痴啊，亦不与具啊，具什么？相伴而行。也就是说。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下半所讲的。你看，我们上半16品啊，比较是在讲这个，好像是说这说什么？是在讲不要执着这个外境的相。而《金刚经》的下面16品呢，啊，其实是最精彩的，是在讲不要起心动念，不要着念。所以你看，他这边告诉你不要断淫怒痴，你不要把它想成。字面上那个相上面说，哦，你不能犯贪嗔痴啊，你不能犯淫怒痴啊，那你不断的话，是不是就要犯？其实他不是这样讲，他是说你不要去想这件事情，你根本就不会犯它，但你也不要去想它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一直在定中、大定之中、禅定之中，但你不需要去一直去思考，就是去想说啊，我在禅定之中。当你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或者说我要在禅定之中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在禅定之中了。啊，所以你要不断淫怒痴，不要刻意的去断它，但你也没有跟它在一起。啊，你不坏于身而随一相，这个一相是什么？这个一相其实就是实相，而实相是什么？就是空性。而身呢？身是我们的身体呀、啊。就是色身嘛，也就是说，你不需要坏你的色身，不要把你的色身给断了、给坏掉了，你才能见空性。这就是小乘嘛，要把色法给灭了才能见空性，不需要啊，你不需要把烦恼灭了才能见，才能这个 见菩提啊，你不需要那个把六道轮回断了才能够证涅槃，不需要啊。你不坏色身，你不需要去特意刻意的去把色身坏掉，或刻意的去断淫怒痴，你就是可以见空性，见实相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不二。好，但是你再回去再去想，而不二更深层的其实就是没有我，就是无我。哦，所以他告诉你要不灭痴爱，也就是我们这些情执，最痛苦的就是情执。哦，你知道钱啊，不过也不能这么讲，有些人那个钱也是对钱的执着，对美色的执着，对那个自己青春永驻的执着，哦，也是很可怕，很呛人的。但是情执是最吓人的。哦，那个这个爱恨情仇啊，如果没有情执啊，就不会有六道轮回，不会有娑婆世界。人啊，投胎为人就是情执特别重，这种入胎就会变成人啊。当然你变成了人之后，那个又有各种不同的人，那当然程度又各种不一样，但是在所有的这个六道的众生里面，情执特别重的啊，就是进入人道。那人道里面有情执又更重或者是比较轻一点都有，那的跟你的这个累世累劫的根性啊，你的智慧，你的修行都有关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个人都有罩门，所以要告诉你，你可以不要去灭掉这个情执啊，这个痴爱，但是并不代表你陷于情执之中，你根本就不去想这件事情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根本不关你的事。那这样子你不需要断这个情执，你就可以解脱哦，并不是像小乘把情执解脱这个断掉才能够得到解脱。而且他说啊，下面一个更难理解，你以忤逆相而得解脱，亦不解不服。忤逆相是什么？忤逆相啊，就是说你做的那五个犯了那五个罪啊，忤逆重罪让你要下无间地狱的，而且啊让你会障碍你成佛，可能如果你不好好的忏悔，你基本上就永远没办法成佛。哪五件事情呢？哦，这个要记住啊，不过我们一般人不太会做啊，杀父杀母，然后呢把自己父母干掉，再来阿罗汉。阿罗汉是大修行人啊，就是这些出家很多修这个小乘阿罗汉的人家都修到阿罗汉了，就差那一步路就已经要涅槃了，你把人家给宰掉了，哇，这不得了啊！这个杀阿罗汉。再来呢破和合僧。什么叫破和合僧？就是人家有个僧团啊，人家在那里很开心的很愉快的在那里修行啊，有个僧团，古时候当然就是讲正式的僧团啊，那个一个和尚里面都是一些出家的比丘和尚，或者不管是比丘尼，人家是一个僧团在那里修出家修行，你去破坏别人的因缘啊。那现在呢可能人家有个道场啊，人家不见得出家，很愉快的在修行，互相帮助对方，然后你过去挑唆挑拨，把人家整个东西给破掉，那这个东西是很大的罪，因为你阻碍掉别人修行的路，那叫做断人的慧命啊！你断人的生命，身体的身啊，你断人的生命你就不得了了，你现在断人家的慧命哦，那这个罪更重，所以不能做这事儿。最后呢，出佛身血，就是你让佛啊身体出血，你伤害到他哦，这几个罪啊是会让你下无间地狱，而且永不成佛。当然除非你这个非常诚心的忏悔，那么你就在那个净土宗里面会说，即使忤逆罪你诚心的忏悔了，你发愿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都还是这个有机会。但你可千万不要说因为有机会所以我现在马上去干这件事情，现在不能干了，太晚了，因为你以前是不知道你做这个事儿，现在已经知道了，那你就不能再做。所以忏悔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了，忏悔是以前不知道所犯的过是可以被原谅的，但是已经知道了你还去做，然后你还想要这个走这个叫什么去走这 gray area， 说哦没关系，反正现在有一个以后我可以去赎罪啊，什么去忏悔就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不行了。哦，好，那这五个罪啊你犯了之后啊你要下无间地狱。那这经文这边讲说你犯了这忤逆罪你既然还可以得解脱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真的犯这忤逆罪哦，因为这个罪啊，当然如果我们从文字上啊，只是从空性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是说其实忤逆罪它的罪性也是空， 哦，忤逆罪在相用上面是忤逆，但它罪性亦空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证得了空性，你即使犯了忤逆罪啊，你还是一样能成佛。我们再慢慢解释啊，这个地方比较难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我们一步步解释啊。因为这个忤逆罪罪性亦空嘛，这所有的罪性都是空的，所以这个罪啊，对于那个证空性的那些大修行人来讲啊，没有所谓的忤逆罪，所以也没有所谓的解脱或者是束缚，哦，根本这些东西都不存在，他没在想这事情。讲到这边呢，应该还有很多同学应该是没听懂，我就举个故事啊，我们在讲这个故事中的再另一个故事啊，这样可能可以帮助你们这个理解啊，什么叫做以忤逆相而得解脱？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啊？一个人叫提婆达多。啊，提婆达多啊，是，如果我知道这边很多同学念过《法华经》，念过《法华经》的同学就知道提婆达多啊，《法华经》里面好像第12品就是在讲提婆达多的故事。提婆达多啊，在这一世啊，他所显现的相啊，他是佛陀的堂弟啊，是这个我们楞严经里面男主角阿难的哥哥。哦，他呀跟阿难两个人都是随着佛陀出家，哦，但是呢，这个提婆达多啊，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啊。他呀随佛出家，但是啊，累世累劫啊，他其实都是佛的冤家，累世累劫跟佛作对。那么到了这一世变成佛的堂弟，他还是跟他作对。他出家之后啊，他当然学了一些本事、一些功夫，那么就。啊，不得了了，就要这个，就开始挖佛陀的墙角，敲了这个500个僧人啊，比丘啊，跟他出去学习，因为他反正又搞了一堆神通什么的，你知道一有神通，你就很容易收到弟子啊，他就挖了500个比丘，就跟他去，另外又这个他自称说自己是一个新佛啊，这个不是佛陀以外还有一个新佛，比佛还厉害，所以就建立了新的三宝啊，就搞了这500个人跟他出家。哎，这个，你看这个点到这个点上，他已经犯了一个罪，什么叫破和僧？人家跟佛陀学得好端端的学正法，他在那边变成一个新佛，硬凹了那500个人出去，那不就坏了那500个人的慧命吗？所以这第一点他破了和僧。那后来呢？那个穆建莲呢？就是我们都看过第二个故事，不讲穆建莲的故事。那个穆建莲呢，就后来用神通啊，就反正呢，就用神通就把这个提婆达多有一次就把他弄昏了啊。这个他弄昏呢，昏睡状态之下呢，就把那500个弟子啊又抢回来啊，就又抢回佛的精舍。那么这500个弟子可能也是被他用那种幻术什么，就搞一搞就昏掉了。所以这整件事情就结束了，这500个人又回来了。那这个提婆达多这个醒了之后，当然非常火大，就更憎恨、更怀恨。所以后面呢，就一路又做了很多的事情。那么还有一次呢，他又跑到那个山上面啊，要拿那个大石头推下去，要砸把，想要把佛陀砸死。就当然那个佛陀也不是什么人能砸得死的，但是还真的那个大石就撞到别的地方，但就有一颗小石头啊，就有碎石就砸到那个佛的身上，就出血了，受伤了。哦，又来了！你看那第二个是不是就出佛身血？哦，那后来啊，还没完，他就继续，反正这个就一路呢，就跟佛陀硬干到底。后来啊，他又这个就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啊，就有一个这个阿罗汉啊，就有一个比丘啊，还是不知道比丘还是比丘尼，反正就是劝他说你别再搞了哈。结果呢，这个提婆达多一火大，就一拳就把那个阿罗汉呢，就把他。就把他打死了啊，就又把那个阿罗汉给干掉了，就杀阿罗汉。你看，他除了父母没杀，其他呢能干的都干过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后来死了以后，他就当然就下到这个无间地狱啊。到了这个故事还没完，下了无间地狱之后啊，他阿难的哥哥嘛，那阿难当然还是关心哥哥啊，这个进去就不知道怎么办啊。就这应该就是穆建莲，就神通闻名啊。我们大家都看过穆建莲的故事，之前讲穆建莲，他就带着这个阿难啊，应该就去探望到地狱啊，去探望这个提婆达多，想看看他状况如何。哇，就看到他在那边这个被油锅里面在那边炸啊，可是呢，非常愉快的在那个油锅里面被炸，这个这呃。 穆建莲呢、啊，跟那个阿难就问他说：“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他就讲，他说：“我啊，现在一个油锅里面呢、啊，就犹如啊，我在三禅天。这个三禅天呢、啊，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讲到这个那个什么，太多经文，那叫《楞严经》后面呢、啊，就会讲这个天界的状态啊。那三禅天非常愉快，那个禅定啊，这些禅定功夫非常高的这些。”修行人在上面啊、哦，那么非常的愉快，非常愉快。那他竟然在油锅里面炸呀，他可以像在三禅天里面这么的愉快啊、哦。所以其实呢，后来啊，搞了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搞了半天呢、啊，是提婆达多啊，累世累劫都跟佛陀为敌，其实是为了做他的逆境菩萨。他真正的身份呢、啊，在很久以前，他以前是佛陀的老师啊。他佛陀就是跟他学《法华经》这个开悟的入佛之见的，那么这个老师啊非常珍惜佛陀，他为了怕佛陀退转，哦，所以就累世累劫发愿啊，他不管自己怎么样，他就是发愿要来做佛陀的逆境菩萨，要能够督促他，让他永不退转，因为一个人啊在没有逆境的环境里面是根本不可能修行的。绝对不可能的。当你愉快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你已经忘掉了，忘掉了任何事情，忘掉了痛苦，你也会忘掉了修行。所以啊，你看，当我们呢、啊、修行的路啊，你一旦明心见性，也就是说你登初住菩萨，明心见性以后，明心见性什么？你从梦境出来了，你已经可以那个又回到梦境里面，已经不受这些束缚了。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魔啊是可以。去伤害你的、或者是去阻挠你的，那这怎么办？没有逆境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得靠其他一些修行更大的菩萨来显示这个逆境，来显魔相、一般来讲，你想要显魔相啊，必须是在八地以上的菩萨。那八地以上的菩萨是什么概念？菩萨、有50几个位阶，八地啊，就差两个位阶，你就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然后等觉就圆证了。所以他那个是大菩萨，已经就差那么一丁点就要成佛了。要八地以上的菩萨就可以来示现这个魔，示现魔的相。哦，所以就是以五逆相而解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表面上示现的这些五逆相，但事实上他根本就安住在空性之中，他只是在相用上面显示这五逆相，但是。他永远根本就是在那个大定当中啊，对于这些菩萨们来讲，现五逆相也不过就是现一个相。那么当你在地狱里面受苦，什么样的人在到了地狱会受苦？我执众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情况我们开始痛苦？就是外面发生的事情，哎，打到自己的要害了。那当你没有要害的时候，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你都不会痛苦啊。所以以后啊，当我们在碰到逆境的时候，你得要反思哦。就是当然外境的确是 tough 的，但是你自己本身那个罩门啊，非常，你的执着非常大，你的这个自我膨胀很大，所以很容易就搞到你了，就让你不开心了。那没办法，你不可能改变外面的境，你唯一能做的是改变自己。就像你外面的所有的人哈、哦，没有人会变的啦，哦，包括你的。父母，你的这个兄弟姐妹，你的老公老婆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公婆，你的丈母娘，你的老丈人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人会变的。你唯一的路就是改变你自己。你自己一旦改变，我跟你讲，你所有的事情啊，外面的事情就静啊，就全变了。那你这个时候就会一路顺畅。那所以，当然又回到我们这边，那八地的菩萨，他可以随时现魔相，没差呀。他现了。五逆相，他照样得解脱。但是我们不能现五逆相啊，我们现五逆相，马上进那个进无间地狱。他这边就是说，你自己的那个程度，你空已经证空性了嘛。所以你即使在无间地狱里面，的确那个提婆达多是下了无间地狱，在被油锅炸，但是他不疼啊。就像金刚经里面讲，佛陀不是有一世是忍辱仙人吗？他被割力王割截身体，但他不痛啊。那他还跟割力王讲说，我啊成佛之后，我第一个要度的就是你哦。后来他不就那个什么乔陈那，就是那个割力王投胎转世哦。当你 受到人世间这些 torture， 但是事实上你会不会受苦跟你自己的修养有关系。哦，这个东西啊，割力竭割割那个叫什么割割力竭割力王割竭他的身体啊，跟你在油锅里面不会痛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乡野传说，或者是一个什么，好像是一个西游记这样子的神话。其实事实上，因为我们根本就在梦境当中，我们在一个 VR 里面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 VR 里面，我们不知道在那梦境当中，所以你会痛。哦，但是这一些修行人，因为他根本已经证得空性，他知道，完全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，说他不会痛啊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哦，他不是乡野传说。再往后面讲，有机会时候我再跟你们做更多的分享。哦，这个绝对就是说，因为再往后啊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那个神通显神通的部分，那个维摩诘居士会经常会显神通，他其实显神通也就是为了要度化这些世人。后来我知道这些神通啊，你再往后讲，知道其实这些神通完全是可能的，完全是可能的，因为其实我有认得太多有特异功能的人啊，那个他们都跟我分享说，这些事情是完全都有可能发生的，只是说当你没有这样子的机缘，你会觉得不可能，但事实上它是有可能的。好，那忤逆相而解得解脱，这样懂了吗？事实上忤逆相他的确犯了，他也在地狱里面。被油锅炸，这个佛陀也被他以前在阴历的时候也被割力王割截身体，但是因为他已经证得了空性，已经无我了，他根本知道自己在这个梦境里面，所以他不会痛，而且他没有嗔恨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到最后讲的就是他根本没有我了。当一个众生，当任何人没有我相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他，他就是无欲则刚，他没有罩门，谁能伤害他？就是这个概念啊。所以不见四谛，非不见谛。四谛呀，就是讲的苦集灭道哦。以前我们都说小乘人要修四谛嘛啊，其实大乘也有四谛，也是苦集灭道，但是大乘的这个四谛的定义啊。跟小乘定义是不一样的。等到我们学到在后面下两个故事时候，就会看到了这个哦，原来大乘也有四谛。那但是这边所讲的，不管你是大乘还是小乘的四谛，就是告诉你，你不用证得四谛哦，证好像证得的四谛，就是你心里还有那么一个四谛的念想，你说我要苦集灭道，我要证得它，不是的，你不需要有这个想法，你这个见啊，并不是眼睛看见，而是证得。哦，就是你悟到了，其实就是见而不见，不见而见。你在梦境里面证得了四谛，证得了涅槃。请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证得涅槃？在梦境里面，你好像证得涅槃了。但如果你真的正觉得自己证得涅槃，那表示你还在那梦境里面，所以你就没有证得涅槃。当你觉得你没有证得涅槃，那你就真的证得涅槃了。所以你证而不证，不证而证，这边是见而不见，不见而见，非得果，非不得果，同样的意思。哦，你所有的这个，所有的贤圣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是有句话说，所有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修行人，就是。在无为法上面，无为法什么？就是空性上面，空性上面的功夫啊。我们的人生啊，凡夫的人生是一个加法。哎呀，我又得到了一笔钱，我又多多多得到了一个朋友，我又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在修行的路上是一个减法。其实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减法，在某一个时间段呢，可能应该是加法哦。我们这个到年轻时代要打拼啊，应该是加法。啊，因为我们会获得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这些上课的同学们应该大概40到60岁中间吧，比较多啦，可能应该年纪大了应该也有啊，还小的我不确定，但是大概就是30、40岁到60岁当中，等到你到50岁左右的时候啊，你的人生不应该再是一个加法，你的人生必须开始是一个减法了。这就像我们在写一个这个小说啊。你一开始这个开这个小说开的这个局要当然要开得够漂亮了，很多的这个故事线人物在里面哇，很多很精彩的。但是你不能开到最后收不了，一部好的小说是收场要收得好。 那我们人生也是一样，开到中间呢、啊，开到后面收不下去了。那么每个人都一样，到最后啊，你都会走到那个生老病跟死啊，你最后那个收场要收得好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他告诉你，所有的果位啊，所有的这我们讲的这个说什么，哎，叫做菩提呀、啊、或智慧呀、啊，这所有的一切啊，事实上就是减法。当你减到没有的时候啊，当你知道万法无生，减到没有的时候，连我都没有的时候，那恭喜你啊、哦，真的证悟了，那就真正涅槃了啊、哦，那个就是没有涅槃才是真涅槃。所以非凡夫，非离凡夫，你呢不需要是一个凡夫啊、哦，你不是一个凡夫，就是非凡夫，你并不是一个凡夫，但并不代表你需要离开凡夫的这个境界。你可以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但是呢，你也不在六道轮回里面。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听得懂？那个大菩萨倒驾慈航啊，他到了六道轮回里面来，但他的心啊，他的那个如来藏啊，如如不动啊，从来呢也没有到这六道轮回里面来。他那都显这个身相，但是他本身并没有所谓进出啊，所以没有出定或入定啊，永远在定中啊。这不知道讲故事这样讲到现在有没有办法，是把这所有的内容开始，你要能够全部融会贯通，要全部合而为一啊，《心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这个《维摩诘经》这三部经，这是我们都学过，每一个这边的同学都学过了。你要能够把它全部融会在一起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已经学过《楞严经》，更是要把《楞严经》拿进来。那个无生，万法无生就是在这里。好，不二是什么？你不是凡夫。但你也不需要离开凡夫，你不是圣人，但你也不是不是圣人。什么叫做我不是圣人？你非圣人啊？为什么你说你非圣人？你不着圣人的相啊？哦，《金刚经》第九品就是在讲啊，这个啊，不管是小圣的四果，其实都是他根本没有了那个念想，你才有办法真正证果。这边也是啊。你如果认为你证了圣果，你是圣人之后，那对不起，你就不是圣人了。只有在你其实真正成为了怎么讲？你证得了这个证得了菩提，但你却没有菩提的念想哦，你证得了涅槃，却没有涅槃的念想，那你才真正的证得了。在梦境之中嘛，根本就没有涅槃。其实也就是说，你是一个减法，减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知道根本没有涅槃，那你真涅槃，你真醒了，真正觉悟了，大彻大悟了。哦，这边不容易啊，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内容不容易啊。所以他最后说，虽然成就一切法，而离诸法相，哦，所有的法你都成就了，但你却不着，你却没有那个成就的相，你还是一样不起心动念。那你要做到这样子，你才能吃我这口饭呐、啊。你看，你是出家人，要吃口饭，多不容易呀、啊！那这个进去拿了一个钵，拿了饭，到现在听到现在还没吃呢，应该肚子饿坏了。好、哦，这第二件事情，还有了、啊、后面还有后招，还有第三件事情啊。这个第三件事情，那就第二件事情已经比较难了。第三件事情啊，又更不容易理解。他说：“若须菩提，不见佛，不闻法。”哦，你要这个你啊，要能够做到什么？不要见佛，根本不见到佛，而且呢，你也没有所谓听闻佛法这件事情啊、哦。那么在梵文呐、啊、里面还有不净僧，就是佛法僧这三样啊，你都不去都没有跟他有接触，都没有关系，而且还有下面啊，再来呢，比外道六师。这边讲的六个名字，都是那些外道或这些邪道啊，这些邪师、外道之师啊，讲的六个人的名字：富楼那迦叶，那么还有一个摩诘离居舍离子啊，山者叶毗罗直子，阿耆多赤舍青婆罗，迦罗鸠陀迦旃延，尼犍陀若提子，这六个人。啊、哦，这个舌头都要卷起来了，那个都要打结了。这六个人呐、啊，反正就是外道的这些各种不同的那个外道的这些祖师爷爷，你们也不用去管他了，就知道有这六个人。他跟他讲，就这个，他跟须菩提说啊，这六个人呐、啊， 而且你不但不见佛、不见法、不见僧啊，你还要这六个人还是你老师，而且啊，你还得是跟着他们出家呢。而且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，乃可取师。这几个老师啊，堕落到哪里，你要随着他堕落，那你才可以吃我这口饭。哇，这个须菩提听到这边呢、啊，那个下巴应该已经快要掉下来了。这个他说，这六个人呢、啊，我不能见佛法僧啊，那就不是说这个每天都在佛法僧里面打转，怎么现在不能见佛法僧，还得跟着六道，跟着这个六道六个外道的老师出家呢？不是因为佛陀出家，是因为这六个老师出家。那知道外道的人最后都会堕落啊，他们到哪里你就跟着去，他们堕落到哪里你就跟着去，这怎么成？所以这个地方啊，须菩提已经听不懂了。对于小乘的修行人来讲，这个地方已经到极限了，哦，已经真的不行了。但是我们来看看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。首先呢、啊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举个例子吧，你要度化一个众生啊。你得跟他说同样的语言，你得跟他穿同样的衣服啊，你得跟他长的样子一样，你得跟他基本上过同样的日子。所以，当佛陀或任何的大菩萨，他要去救地狱的众生的时候，他就得进到地狱里面去。地藏那个叫什么？地藏菩萨不就是吗？他在地狱里面，地狱不空，他誓不成佛。那你觉得地狱会空吗？不可能空嘛。那但是你在天界非常开心的时候，你怎么有办法去度地狱的众生？不可能嘛。那你必须去度地狱的众生啊。其实这边也是啊，你碰到外道的人，你不能有这个分别心就出来，他是外道的，我不能跟他这个是同一个道上的。哦，这个这些外师啊，我要远离他们，我才能够这修行啊，我才能够涅槃呐，我才能够出离。不是的，你真正的菩萨道是什么人你都要度啊。你想要度外道的这个人，你就得进外道啊。那个维摩诘居士不是到处走游吗？有的时候又去赌场跟人家也赌两把哦，也要去妓女户啊，哪里你都要去啊，贩夫走卒什么地方你都要过去啊，你。这个见到人，你就要跟他讲人的话；见到鬼，你要跟他讲鬼的话。这样子，你才能度众生啊。所以，同样的，你外道你也不能够跟他分道扬镳，那这样外道不就永远没办法得度了吗？那些人堕落到哪里，你得跟着去啊，你才能度他呀。这个东西就是不二。这个当然其实是要讲给能真正能做到啊。比较是你必须是已经明心见性，已经证得空性了。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梦境。以我们这一些人呐、啊，那你真的去赌场就是在赌博啊，你真的去碰到那些什么毒贩子，你就是在吸毒，那这是两回事情。这边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功夫，是在讲给那些大修行人听的啊。他做，所以才说嘛，为什么说这个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坐。我们没办法，那济公和尚可以，我们不行啊。这个我们做不到啊，那就做不到，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。但第三点就已经有点难懂了，但是应该听到这个地藏菩萨这个例子，就比较能够理解啊。你记不记得《维摩诘经》之前我们也读过那经文，受诸异道不毁正性。你记不记得维摩诘居士他到处哦都去学别的外道在教什么？因为你要。制服你的敌人，你要了解你的敌人啊！你都不了解人家在干嘛，你怎么去度化他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又讲的不二啊、哦！所以你一定要现同事身，记不记得我们讲四摄啊、哦？你要跟他是同事啊，同事并不是 colleague 那个同事，虽然是同样的字，他的意思是说你就是要进入他们这个族群里面啊、哦，跟他们打成一片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度化他。但是。再讲一次，你的功夫要行啊，不然你去度化他们，自己没有度到，反而自己被拉进去，那不可以啊、哦。那么还有第四个故事，那么第四个故事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啊，须菩提入，他说若须菩提入诸邪见，不到彼岸，住于八难，不得无难，同于烦恼，离清净法，汝得无争三昧。一切众生亦得是定，其师儒者，故名福田；供养儒者，堕三恶道。 为与众魔共一手，作诸劳旅，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益，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，谤诸佛，毁正法，不入众数，终不得灭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时。哦，刚刚第三个故事，第三个条件讲完的时候，须菩提的下巴应该快掉下来了。那这边听完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掉下来。哦，这一个须菩提说这是什么的什么啊？这后面你就知道说须菩提会有说，哇塞，这什么东西？我不吃了，可以了吧？他后来把钵放下说，我不干了，我也不吃了，我走了。哦，那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条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啊，须菩提啊，你啊要进入这个邪见，而且呢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涅槃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到彼岸啊，永远都在这个邪见里面。而且、啊、你要住于八难，记不记得我们讲说那个八难啊，有修我们维摩诘经前面讲过嘛？你修佛啊，有八件很难的事情，让你永远没办法，会阻碍你成佛道。我记得就是三恶道嘛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是不是还说有一个什么北俱芦洲那个地方，就是非常开心哦、啊，永远没有痛苦。那么还有啊，就是你这个盲聋喑哑哦、啊，这个阻碍你修行。还有你在长寿天啊，也是一样，那个太长寿了，没有病痛，你都已经忘了人生是无常的啊。事实还有这个，就是说很聪明，那么反而就自以为聪明，没有办法虚心去学习，所以搞了半天，太聪明，太聪明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说你在佛前佛后啊，这八件事情会阻碍你修行。他说啊，须菩提，你要永远住在这八难里面，然后不得无难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到一个能成佛的一个境界啊，你要永远啊都在烦恼之中，而且远离清净法。哇，而且你要还有再来哦，后面越来越过分。他说，如果你得了无争三昧，就是如果你须菩提竟然能证无争三昧，那所有的众生也可以证无争三昧。啊，就是所以是把须菩提讲得非常不堪。他说，而且任何人啊要布施你啊，他啊根本种不了福田啊。照理讲，我们布施僧人，布施这个做布施是很可以种福田。他说，谁布施你啊，谁都种不了福田，而且谁供养你啊，就会堕三恶道。哇，这太吓人！再来啊，还有一小段，他说，你呀、啊、跟这所有的魔鬼啊。这个共一手就是大家的吸手啊，就是你跟他们的好朋友每天在一起啊，这个与所有的魔啊，这个众魔啊，还有这个劳尘劳啊，就是这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就外境啊，这个阿罗汉或者这些小乘人是最怕这些外境，绝对不沾的。他说你跟这些啊，全部都沾染在一起，烦恼啊、魔啊，这所有东西都跟你沾染在一起，而且。你呀、啊，对于所有的众生啊，说须菩提，而且你这个时候对所有的众生，你都有怨心，你还这边谤诸佛，天天骂佛、骂菩萨，然后呢，毁坏这个三宝，毁坏佛法，而且你不入数众，众数是什么？就是僧团，它就是那个僧团的意思，就是须菩提这些人啊，这些出家人，你啊，根本不也不准你靠近僧团，最后最终最终，你永不得灭度。你要这样子，我才让你吃饭哦。大家可不可以想到，须菩提下巴已经掉下来了？使我世尊闻此茫然呐、啊！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，不是是何言，不知以何答呀？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如何答他，真没办法了。辩智波欲出其舌。他说："这个时候啊，我真的，我这老子不吃了，然后我也不干了，不要听了，不讲了，走了。哦，那我把钵放下来了，我出门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维摩诘居士叫住了我。维摩诘言："喂，须菩提，取钵勿惧啊！于意云何？如来所作化人，若以是世界，宁有惧否？"我言："不也。"维摩诘言，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应有所惧也。啊、哦，我们把这念完好了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说不离事相，至于智者不着文字，故无所惧。何以故？文字性离，无有文字，是则解脱。 解脱相者则诸法也。维摩诘说是法时，二百天子得法眼净，故我不认，亦彼问及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故事讲不完了，我们就把这一句讲完吧。维摩诘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就跟已经把钵放下要出门的那个须菩提说，哎呀，须菩提啊，你拿着这个钵吧，这个饭很棒啊，吃吧，没事的哦，你不要害怕，就吃吧。他说啊，你一边吃啊，一边讲啊。他说啊，我就问你一个事情啊。他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今天佛陀啊，忽然显神通，就变了一个这个假人，一个幻术，一个幻影，一个幻人，一个假人，就跟你讲同样的话，你会不会害怕？哦，那须菩提就说，那我当然不害怕，这有什么害怕？假人嘛，又不是真的。那维摩诘说，是啊，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所以不是吗？我们不就在梦境之中吗？我刚刚所讲的话，你能当真吗？我刚刚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刚刚所发生这些事情，你能当真吗？所有都是幻化，在那个 VR 里面，毒蛇猛兽，老虎来追你，你会害怕吗？不会啊。你会害怕是什么情况？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在 VR 里面，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就是在告诉须菩提，所有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，应作如是观。这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啊，不能够着文字相，不能够着语言相，不能够着这个外境的相，身相或起心动念都不能着，外面的相，里面的相，这个是《金刚经》第十三品所讲的。我们今天先停在这边，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啊，想把《金刚经》第十三品的那几段话，把它拿出来稍微做一点点复习，因为那几段话太重要了。哦，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，就是在告诉你，真正的般若波罗蜜，真正的空性，是你没了般若波罗蜜的相，你才能够真正证得般若波罗蜜。你没有了空性的念想，你才真正能证空性。同样的，所有的语言文字你都不能执着，不能够被这些东西所掌控或者是影响。我们人啊，一般的普通众生，我们的人啊，耳根啊特别发达，连其他的有些众生啊，这个动物很多，它鼻子特别发达，闻啊很能闻啊，那个尤其是那个要猎捕的啊，那些都肉食动物它鼻子特别，嗅觉特别灵敏。我们人是耳根特别灵敏，我们对于我们所听到的那个声音啊，你特别容易陷入被影响到。这个骂，尤其是人跟人中间的情况啊，说我们好的，哇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嘴巴讲你好，你觉得他心里真的说你好吗？啊，他真的心里这么想你的吗？我看不一定吧。啊，那说你不好的呢，骂你的呢？他不见得是坏心哦，他说不定想点醒你哦，因为这世界上能跟你讲真话的人已经不多了，谁愿意跟你讲真话，不怕得罪你的人跟你讲真话。所以人啊会错乱，会喜欢听那个奉承的，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哦。所以我也会回去那个跟我先生讲说，哎呀，你知道我那个同事啊，说我多好多好什么的。我先生就说，那个人应该是你属下吧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去被外面这些文字啊，或者是语言所影响，自己啊要在觉知当中啊。跟你讲好话的未必是为你好，骂你的人说不定是真正想帮你的人，这些东西都你的错乱的判断会因为那个我而产生错乱的判断，所以要小心。那也有很多时候旁边这些东西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境啊，越是过不了，他就那个境啊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。哦，有的时候是这个夫妻，那除非离婚，那不能离婚就每天面对他，夫妻、公婆、兄弟姐妹等等。但是你说公司我可以辞职吧？哦，朋友我可以不跟这人来往吧？哎，那很奇怪，你会发现你跳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公司、另外一个朋友，同样的又来了。这个东西就是又回到你要修的是自己，不是改变外境，你没有办法逃离啦，你永远就是必须面对。哦，我有跟上次跟另外一个同学，我们在聊天，在讲这个事情。 当你想从一个境逃到另外一个境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发现下面那个境更可怕。哦，我也有发现这样的事情，那我那个同学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班上同学，我们就在聊。真的，当你对这个有体悟的时候啊，你也不会想逃了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面对它。面对它是什么？面对这个境，就是要改变自己啊，去破这个境。这个境一旦破掉之后，后面就没有这些问题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变成你的这个主，就是怎么讲，它也没办法伤你了啊，所以它就也没有不需要再来这个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没办法让你痛苦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关已经过了啊，打对那玩具这个关已经过了，它就不会再出来，就会开始你又往上更走，更上一层楼，就会面对其他的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啊，下一次我们会从第四品接着讲。那我觉得第五品和第六品啊，真的很精彩，尤其第六品我很喜欢哦，那个讲得很深，我们下堂课我觉得应该可以讲得到。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啊，那我们把回向文拿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双手合十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，阿弥陀佛，拜拜拜拜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拜拜， 谢谢老师。